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花生當飯食，飲杯五糧液。咁你飲杯地啤酒都得嘅。我係尹兆堅。 响铃鱼咧好出名噶喎，做呢个手打墨鱼滑、太子鲜虾卷啦、手包云吞同埋水饺双拼啦，全部都系即叫即剩噶，所以咪特别新鲜咯。哇！正啊！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嚟啦。咁咧就嗱，咁啊，今日啦吓，即系其实都发生咗啲事啦。咁就主要咧就系见到呢、這、一个嗱，因为而家系冇嗰个法案委员会啊嘛，呢、這、一个送中条例。咁冇法案委员会，咁啊政府懒系想补偿啦，系嘛，即系俾翻啲机会你，就同啲官员咧就一对一对话咁样样。咁啊，所以咧就政府安排啦，咁啊即系阿李家超就喺呢一个叫做系喺咧嗰个叫做系保安事务委员会啊，就开啲特别会议，咁啊招呼你嗰啲会员，咁样样招呼呢啲立法会议员，咁啊即系答翻你啲问题啦。咁啊，当然就系、其实喂，大家储咗好耐啦，系嘛，当即系终于有机会就面射你啦，系嘛，即系面喷面对面喷你啦。咁啊，其中有一位啦，即系哇英雄嚟噶，我觉得系就系、阿田北辰啦。咁啊，不如我哋去片睇睇咧， 爆料啊！ 几乎喺6月27号我投票支持你俾我。 我哋会尽快。 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星期五加开特别会议，再听送中恶法。 局长，我先后写了两封信俾行政长官，加埋4523个字。佢复翻两封信翻嚟，话将信交咗俾你，你会复。到今日一隻字都冇，政府唔睬我，跟住样嘢都话唔同意，你连我想讲乜都未知，信都未睇过，复都未复，本人极之不满意。 马淑中，马淑中， 哇！开会无奈而笑至咁有火，原来佢写过两封信，话要求政府两阶段修例，先处理咗台湾杀人案，再作长远考虑安排。 呢个你走唔甩嘅，你答我得定唔得？ 呢个唔系我哋嘅政策目标。 我问你，客观上 法律上技術上得唔得？我唔係問你呢個係咪你目標，唔該你照直答我。咁少少嘢都唔俾面我，你照直答咯，得啊得唔得啊？ 你開我。 點不知二少吳國義爆咗句： 希望喺6月27號我投票之前你俾我。 哦，咁系咪即系嗰日表决送终噶啦？ 要求田北辰澄清一下，我唔知道你究竟系随口讲定还是呢个已经系稍有风声定系点样咧？我惊系泄露国家机密啦，因为 田北辰议员，你需唔需要澄清啊？ 我想澄清，我睇报纸都我乜都唔知 道。OK， 好。 报纸话选择系咁啊嘛， 系真唔系啊？ 咁6月27號点嚟嘅咧？啊，各位呢啲系你哋行家杰作嚟噶。我呢是建制派呢应该呢最冇可能有内幕消息嗰个㗎啦。 有晒准备，强调即係冲口而出，查实建制派啲内幕消息都几准㗎。就好似早一日李家超见记者公布咗6项小修小补方案，包括可移交罪行嘅门槛提高至7年或者以上。奶妈梗係帮手解下话啦。 我哋琴日睇3个方面提出嘅6个嘅额外嘅措施呢，不可以話係傾斜商界，咁39位議員從來都不會係被分類為呢啲全為商界議員啦，係咪？咁我哋梗係唔係啦，我亦都會用我嘅方法咧，繼續同外國有擔心嘅政府咧去解釋。 仲話希望社會各界以一個理性務實嘅態度嚟討論喎。 咁啊，大家頭先見到阿田北辰幾好啊！ 我想問一個問題啫。我哋喺报纸之前睇咗6月27號系死线嚟嘅咩？ 冇，从来都冇。 唔系我因为太多呢啲新闻，我唔系好肯定。 佢不断咁样即系吹风，话要7日之前搞掂， okay. 但系冇 exactly 讲6月27號呢一个。 系啦，呢、這个就系啦。 咁咪最近就系6月27號啦，7日之前。 唔系，因为其实我哋大家睇呢一个啦，就其实系嗰个政情咧，其实都有讲过嘅，嗰、那个即系 now 嘅政情。咁你见到平时都成日都收到呢啲风噶啦，其实就咁我，但系我觉得咧，即系你成个政府咧，嗰个所谓高度自治嘅形象，你即系其实系已经系。即係蕩然無存啊！因為你所有嘢你已經喺即係傳媒啊，即係01又好啊，政情又好啊，嗰啲全部已經係有人同你安排好曬。而家你做出嚟咧，你就係做場戲嘅啫。喂，你最後尾你要即係要都話你見到嗰陣好明顯，你係中聯辦吹雞先至建制派跪低嘅啫，都仲要跪唔曬。 嗱，我覺得有幾樣嘢即係要睇嘅。從頭先個片段裏邊咧，有好多個重點咧，即係。关于呢个逃犯条例，我第一个发觉，喂，田北辰又真系几掂嘅， 掂。 喂，即系如果佢做反对派嘅做质询嗰个咧，佢、当咗头先就净系老细上身， 几有型啊！我觉得佢系。 我而家问唔系问你政策目标， 你避唔到嘅你。 而家我问你法律上、技术上嘅问题 ，OK？ 你都俾下面，我即好似喂大佬，好似系董事会主席咁对住啲僆喺度讲嘢咁样，啊或者 CEO 对住啲即系 executive management 讲嘢咁。OK， 你俾个时间表我咯。 嗯。 OK， 我唔理你究竟点样做到嗰样嘢，我只系需要个结果嘅啫。 啊。 你唔好同我讲过程，系嘛？你唔好俾个问题我。OK， 我要个答案。嗰种差唔多系。喂，呢啲唔系老细啊，大佬。 嗱，因为咧，你而家见到其实系非常之矛盾，你就系而家处理台湾嘅问题系非常之矛盾。点解咧？ 唔系，我觉得田北辰个讲法咧，今次我先认真第一次咧，系听得出比较全面啫。佢话你先解决台湾嘅问题，再从长计议有关日后逃犯条例嗰个咧，系完全 rational 嘅。 嗯，梗系啦，呢个系最务实嘅问法嚟噶嘛？你又系你讲噶嘛？你话最有迫切性嗰样嘢就系台湾啦， 而家唔使谂啦，嗰个已经系一个假问题嚟噶啦。 仲有，而家台湾人踢爆你啊嘛，即系佢而家都仲，即系陆委会今日又出声啊嘛。阿邱仪，你系咪又落个嘴头啊？系嘛？ 邱垂正 系邱垂正，你系咪 坐对面啊？唔系坐我隔篱啊？即系饭吹下水嘅啫。 嗱，因为咧就邱垂正佢今日讲啊嘛，佢就唔系即系今日我见到佢有声明啦，就系话如果有任何呢安排系即系消灭呢一个中华民国为前提嘅啦，佢绝对唔会就犯啊嘛，呢个系。 咁呢个系保障台湾嘅利益。 大佬嗱，但系个矛盾之处咧就在于 食饭都咁讲嘅。 个矛盾之处咧就在于，因为而家个修改方案咧就系话啊嘛，即系而家阿特区政府就系话啦，阿李家超就系话啦，而家要嗰个中央机构批准先至会做呢个逃犯移交嘅。好啦，而家就人哋就问你啦， 台湾嘅中央机构 系咩？台湾中央机构系乜嘢啊？好啦，你而家答又死，唔答又死， 佢都唔识。 如果你答呢一个咧，系北京嘅。喂，人哋唔 Q 骚你啊！ 你食屎啦佢吓，即系即系学邱垂正话斋，你根本系想消灭呢一个一国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中华民国啊嘛。 就算嗰、那个 OK 系真系国民党、啊、或者系亲中嘅政权都好，你中央要求台湾嗰边吓，拎、啊、去台湾嗰边审，我真系第一次听喎、 啊， 大哥。 咁我见到阿谢伟俊嗰度好笑啊，呢啲喂台湾呢啲嘢咁敏感嘅政治问题，我哋唔识答啊，咁样 样。咁你唔好搞住啦。 咁你搞嚟做乜啫？ 你单次移交咗佢先啦、 啊。喂，咁人哋田北辰咪就质问你啊嘛？喂，你而家你避唔到嘛？系 你争取咗嗰个女仔嘅公义先啦、 啊。系啊，喂，人哋个女仔你仲好讲，人哋女仔个潘晓彤，佢点解冇效啊？都话你食人血馒头啊，大佬，你 用个毛哥， 即系佢唔系咁讲啦，佢 exactly 就系、是，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喂，你系利用佢呢咁嘅悲剧，然之后谋取呢个政治嘅目的啊嘛？ 嗯，系呢句我睇到， 系嘛？喂，你咪无耻啊！你成个林郑月娥同埋李家超，你两个狗男女，你而家阿边个郑若骅唔敢出声噶？ 系成个行政会议同埋呢一个特区政府嘅内阁冇人出声嘅啫，你见到？ 唔系，我都发觉个现象。你讲开成个行政会议或者成个内阁咧，即系而家咁耐以嚟，其实真真正正系代表特区政府去 defend 嘅咧。第一，我只系睇到咧，系以李家超、林郑月娥搭少少郑若骅为首。 嗯， 以前咧呢啲咁重大嘅问题咧，系好多行政会议嘅人咧出嚟 defend 嘅，甚至乎系一字排开咁 defend 嘅。今次我睇唔到， 而家散收收啊！ 除咗汤渣华， 嗯， 除咗叶刘淑仪之外 ，OK， 系其他人系冇人帮手 defend 过呢单嘢，奇怪地系 咪世界杯嘅南韩队咁样咯？得个孙兴文真系踢，其他人都唔知点样再帮手。 唔系咁，所以林郑啦，真系啦，佢而家系 所以我到今日我都仲怀疑紧一样嘢咧，就系、是、喂，究竟呢个系咪阿爷嘅 order 嚟噶？ 嗯， 定系还是真系学阿梁慕娴最近写嗰篇文咁，好似当年六七暴动呢、這个新华社即系今日嘅中联办。自己自把自为，谂住为咗保自己嘅权位就另左勿右、去发动呢个暴动一样。喂，似系有咁嘅情况、啊。因为中央如果一早落 order， 第一佢唔会急就章嘅，明知呢啲系咁敏感嘅嘢，虽然佢一去到具体呢啲嘢可能未必知。喂，唔会成个行政会议唔会唔分别出嚟讲嘢噶系嘛？喂，而系发生到去中途嘅时候，先至揾呢个黄志文出嚟， 嗯， 系逼嗰啲人大同埋逼嗰啲政协要跟队，呢、这个唔似老共，即系搞群众运动组织同埋搞呢一个嘅执行命令嘅时候嘅部署同策略嚟嘅、哦。唔、 嗯、 系我最近睇梁慕娴嗰篇文嘅咋、嗯，因为佢用翻六七暴动嗰个嚟做比喻啊嘛，以佢对共产党嘅理解，即系 order 系点样啊嘛。喂，我越嚟越又调翻转头谂，我又系噃。 唔系，不过而家冇意义噶啦，因为其实而家就去到即系中央已经系定一调。 唔系，我咁吓，嗰、那个定调咧，同我已经中央定一调之后、要你执行嗰种定调系有少唔同嘅、 嗯。 你 propose 俾我，当我系中央先吓。你 propose 俾我嘅时候，好啦，做啦，好啦，跟住你有困难， 嗯、 喂，帮手顶顶啊，大家。喂，同我已经系铁定咗去做嗰样嘢。唔理咁多，大家執行佢。 嗯 ，OK， 谂办法好好地執行佢、嗯。喂，有少唔同喎，系、有差异嘅。喂，同埋而家你睇到外国政府一个一个一个扑出嚟、都唔使我哋去撩佢哋。OK， 喂，你要撩佢，人哋都有利用价值先俾你撩嘅。大佬，而家人哋要保障自己嘅国民啊，保障自己嘅国家利益嘅，正如台湾咁。喂，我俾你撩得到嘅咩？你当我傻仔嚟嘅，大佬我冇傻嘅时候，或者唔系保障紧我国民嘅利益嘅时候，我点会同你俾你聊得到啊？你估你李柱明去？喂，你估过往未试过灰头土面啊？有一次佢乜人都见唔到，同陈太喺雨伞运动之后， 嗯， 因为美国人已经放弃即系介入香港嘅问题，今次系你自己撩鬼攞命啊！系撩美国佬啊！ 唔系，即系又用翻你头先所讲六七暴动作为例子，就系话，新华社嘅官员为咗保住自己嘅官位，就搞呢坛嘢出嚟。咁但系同一个角度去睇，就系话，喂，其实当年嘅周恩来，佢系清楚晒你嗰班新华社嘅官员喺度玩啲乜嘢。咁所以其实佢随时随地就系话，公开亦都会支持新华社嘅人为保官位，然后走去做啲好 aggressive 嘅嘢。但同时间就系话，佢只系表达立场嘅啫。 咁但問題佢要知道成新華社成個行動嘅所有一舉一動，然後咧自己不斷咁樣真係評估個形勢。咁當佢發現喂原來係港英政府壓起上嚟嗰陣時，咁我咁佢咪推新華社嗰班人去死，然後自己走去直接同港英政府丟。同樣地，韓正而家做緊嗰樣嘢就係咩咧？嗱、你黃志文，你林鄭月娥 ，OK， 你當初 propose 呢一樣嘢，咁對我嚟講，而家打緊中美貿易戰，我用嚟去到團結翻國內嘅人，或者團結翻一個政治局常委嘅係有個作用嘅。咁所以我咪落於樂觀其成，我亦都會表示支持。但問題我係不斷咁樣去評估形勢，不斷咁真係轉噶嘛。 冇錯，嗱，你 twist 一 twist 個角度嚟諗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係一個差旗仔，我識揣摩上意嘅，唔係我知道你需要乜嘢。咁我知道，正如公安部副部長三番四次喺度講，香港有300多個 有名有姓、 有名有姓嘅所謂逃犯，其實就係國內裏邊嗰啲貪官或者有錢佬。走鬼咗落嚟香港嘅人嘛，我哋講過好多次啦。OK， 我就會攞呢樣嘢嚟擦鞋啦。喂，同埋老共而家，我開始相信資爆啦。喂，佢真係好 precarious 噶，而家個處境。如果唔係逃犯條例呢樣嘢，你 propose 俾我，又當我係中央得呢條橋去做啦咁樣。但係唔係佢好主動搏嘅？呢個係一個 AO 嘅性格，例如好似林鄭月娥咁。識得揣摩上意，知道老細究竟叫乜嘢，而家佢究竟係乜嘢嘅政治嘅考量嘅時候，佢先會度呢樣嘢出嚟嘅喎。我從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喺度咁諗，同埋老實講，如果嗰個真係使命令嘅，就唔會改兩鑊啦，就唔會先嚟37，跟住再由3年變7年啦，嗰六個小修小補嘅修訂啦。喂，其實第一。你最主要是 pacify 那班建制派那班友而已，我不厭其煩再說一次，對泛民主派來說，第一，我們大部分的人，我想我有80-90%的人是跟中國是沒有生意關係，甚至乎我們都廢 Q 樹回去，我們大部分人都你怎麼拘捕我，你拘捕我的什麼 OK， 你一天就動我們國家安全的問題，好，你夠膽我來，因為我們全部都變了這個拿這個人權獎的外國仆街，係嘛？哇！乜原來我咁勁，可以影響到你國家安全嘅，即係我支聯會又好，我哋以前做啲文運嗰啲又好，一定唔會。所以最擔心嗰班友就係全部係商界。點解佢褪兩次？除咗因為外國勢力之外，就係嗰間建制派。正如我頭先喺上一次講係嘛，係呱呱嘈嗰班友，優達槍爆嗰樣嘢出嚟，表面就大力支持，喺度批評泛民主派咩勾結外國勢力，其實暗地裏同政府講數嘅時候喺度呱呱嘈嘅班友。 蠢嗰班咪林建峰咯，嗱嗱林賣樓套現，精嗰啲其實就係李兆基，我直頭退休交俾兩個仔，嗱以後咧你話逃犯，喂我冇嘢做啦，大佬你問咪揾我兩個仔咯，就直頭咁樣做咯。 唔係，所以再睇深啲，行個新聞就係咧，嗰個叫咩啊？蛇雞標。 蛇界标做中小企嘅咧，主要系代表。 唔系，但 佢系呱呱嘈嗰个，但系佢讲咗个信息出嚟咧，我觉得又唔可以唔听嘅。佢关于讲逃犯条例里边，因为好多时我哋都系因人肺炎噶嘛。佢话其实咧最重要，佢而家要喐嗰啲系点解个原因就系点咧？除咗因为习近平嘅权斗里边嘅人之外咧，佢冇讲呢一点啦，佢都唔识，亦都唔敢讲啦。佢就话咧，因为我哋佢话有多70-80年代咧入去做生意嗰啲咧，系买咗好多地啊，买咗好多厂房嗰啲。以前根本你系寸步难行嘅，如果你唔俾钱嘅话，即系明明系冇牌嘅，俾咗钱就变咗有牌。明明冇 license 嘅，因为你俾咗钱就变咗有 license， 系嘛？或者俾咗个土地用途你。佢话如果我呢一样嘢嚟喐你嘅时候咧。你嗰班友一定咧係監平監賤咁賣翻啲俾地方政府，或者佢即係要支持嘅內地嘅商家佬。佢話如果我哋真係去做上去做生意嗰啲人，其實成日來來往往，使乜逃翻條例啊？係咪？等你 Anthony 翻入去嘅時候，我一嘢就喐咗你就算啦，你都唔敢 at。係咪？你明知自己身有屎，真係賄賂過。我哋嘅官員， 你講呢個 post 好得意喎，下面有啲 comment 先至精警，佢咪就話咧，蛇計標講出咗大陸嗰個策略，就係玩翻重演翻50-60年代嗰個公司合營運動，即例如上海咁樣，除咗匯豐銀行之外，你嗰啲咩東亞嗰啲全部收歸，利用呢種方法收歸國有咯。 佢 exactly 就我覺得蛇計標嗰個有啲講法係中喎。 佢話：喂，屌！如果你真真正正係做生意嗰啲人，成日來來往往，使乜攞條逃犯條例嚟喐你啊？等你。你唔使成日過關啊！一個禮拜起碼，一個禮拜你咪翻去睇一間廠啦。 最早講嗰個咧，其實就係阿邊個嚟嘅，即係嗰個阿你老友阿邊阿 now 個叫咩阿 黃偉麟 係黃偉麟講過嘅呢樣嘢。 Max Wong 係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有道理，但係問題就在於即係其實長遠嚟講個安全港嘅問題啊嘛，其實係即係尤其係對於外商啊，即係你知道外商咧，其實講真，即係你喺大陸做生意。即系点解？喂，佢嗰个总部始终要留喺香港，系咪？咁嗱，当然嗰样嘢未必系关乎到，就系话你有冇俾人拉啊？系咪翻大陆啊？嗰个问题就系嗰个财产相通嘅问题嘛。即系如果你喺大陆，即系你自己本身你俾人话系 accuse 你自己系咧呢个非法经营嘅，咁好啦，即系非法经营得嚟嘅一啲财产收入，喂，咁佢可以冻结你香港嘅财产嘅，即系呢个金融界嚟讲 就唔得啊嘛， 吓，金融界嚟讲又系恐怖。 你大部分去大陆投资嘅外国公司， 吓， 从我个人嘅经验嚟边睇到咧就系、是，大部分都系将个 holding company 所谓嘅控股公司啦，或者系主母公司咧就摆喺香港先嘅， 嗯， 跟住就。設立一個無論是代辦處又好，不過很多都不用的，一個分公司就放在大陸、 嗯、 OK 主要的錢其實都在香港 OK、嗯、那第一我相信你香港的法治制度啦，我起碼相信你香港的銀行體系啦，我亦都相信喂大佬啲錢不會有入不會出的、 嗯、 不會兑回到美金的，不可以兑回到歐羅的，那我是穩陣很多、哦 嗯、 那當然呢我覺得這個是亦都係一個撤回原因，我反而而家越嚟越相信就係咧，對阿爺嚟講，當林鄭月娥俾呢條屎叫佢為保自己嘅權位咧，覺得呢三百幾個佢認為有名有姓嘅人咧，喺佢嘅權力鬥爭裏邊咧，佢係要拉喐嗰班友嘅，佢係要喐嗰班人嘅。其實佢主要係針對呢班人啫嘛。喺佢最初聽嗰個匯報嘅時候，喂，老實講，佢真係要拉我哋香港人，用乜嘢啊？洗頭艇又得，等你翻去又得。偷呃拐骗，佢有乜嘢做唔出？咁啊，黑社会嚟噶嘛？氹你阿龙，你揾你研究一下，想听下你意见。屌，点解原来拉你？因为你大军坟尖噏咗乜鬼嘢都得嘅，系咪？喂，点解唔得？即系对老共嚟讲。 所以咪就系你见到陈宏毅佢写咗嗰边六千几字嘅文，佢个重点都系话点？喂，其实可以用港人港心去解决，而最终你话李家超或者 佢一定唔会 驳咗佢嘅原因就喺呢度啦。 驳咗佢原因就系、是、喂，你即系真系从法律嘅角度讲，唔系帮你讲说话。喂，点审啊，大佬？佢唔知喺即系四川系咪成都吓贪污腐败，同阿呢个薄熙来 吓， 咁、我爆晒喺法庭里面爆晒啲嘢出嚟唔通？ 即系当年俾即系俾段片俾你睇，话啊， 喂，跟住佢 defend 嘅时候，讲人讲审，我 defend 嘅时候，屌我屌陈习近平咁点搞啊？嗯、爆埋阿习近平啲嘢出嚟嘅时候，喺香港嘅法庭，香港法庭可以嘅噃、 嗯， 大陆法庭你就可以关门啫，系咪啊？或者系已经霸晒啲位，大佬冇位入。冇飛入，係嘛？個律師代表亦都騰騰震，成日俾個法官喝。大陸就得喎、啊，嗰啲嘢可以全部冚埋喎。大佬，嗰三百幾優裏面你走去香港港人港審，全部爆曬習近平嗰啲情史出嚟都得、啊。佢、 嗯、 加咗幾多錢喺、啊、香港都得、啊，越爆越多、啊。大佬，即、嗯、正如點解大家覺得咁過癮？無論谷卓行又好，即係成報老細呢、這個郭文貴，跟住呢一個嗰陣時候仲有邊個？趙建華嗰啲友。喂，呢啲友其實先至最多料啊！俾你港人港審出事啦，對佢嚟講，所以今次亦都不為然，就係最重要。點解阿爺一嘢博取肯制？最主要就係為咗保自己嘅權力， 嗯， 為咗保住自己共產黨嘅江山，攞翻啲錢翻嚟都係次要。但係呢班友仔，我一定要清佢台。喂，即係黑社會一樣，今次我唔斬你。屌，下一鑊就我俾你斬噶咯喎！對國家領導人，尤其是一個專制獨裁嘅政府嚟講，今日我當權，我有權仲唔使盡力？下一鑊俾你翻到身嘅時候，我咪撲街，係咪？即係薄熙來咁，大佬搏一搏個仔都係咁，都唔俾面喎。 呢個就真係咁樣㗎，即係你嗱，其實我覺得而家咧，田氏兄弟咧都冇得翻轉頭啦，其實都係。咁啊，田北俊亦都即係琴日喺接受阿兄姐嘅訪問。即係嗰個叫做係議會內外訪問都講，喂人數係好重要，六月九號人數係好重要，非常重要。 嗱，我插你一句 sorry 啊、連田北俊都咁講咧，其實我尋日都覺得奇怪。 係， 即係其實都係一支強心針嚟喎、對我嚟講。 係，即係呢個我就稱之為田氏革命啦。嚇、即係嗱， 佢哋兩個人真係令嗰啲咩香港總商會啊、中華廠商會啊，喂呢班人啊，即係你仲有面，你仲有顏面去面對自己啊，大佬啊！即係你，喂你兩個田氏兄弟， 唔係兩兄弟咧，都係咁上一成， 係 就係咧，唔係好似頭先 驕傲嘅性格。 第一驕傲嘅性格，第二咧就係幾難叫佢咧喺出邊講一套，內部講一套。 係 兩兄弟都係咁， 有即係有腰骨啊！你會覺得係， 因為佢確實呢兩個都算係即係富二代、富三代嘅人。 喂，你富二代都唔係個個有腰骨㗎， 少爺仔脾氣 嘅。喂，大佬啊，你睇下邊個？即係你而家李嘉誠，即係 恆基兩兄弟 啦。喂，即係你恆基兩兄弟，喂，你富甲一方又如何？喂，講真。即系你揾咗香港人几多钱？喂，你香港俾咗几多嘢嚟？喂，你最后尾你回归香港有几多？ 喂， 即系好多钱系用钱买唔到噶嘛？呢个世界系。 唔好讲咁多啦。当日我哋当一大楼嘅英雄 吓、啊， 我哋曾经一度噶， 唔出奇噶，因为佢做嗰样嘢， 我都盛赞过啊，佢都够用嘅。但系后屘我谂下，喂，你呢度有钱佬就系咁，有钱佬就系咁，几快腾得，我冇事。咁我而家话支持国家咯，我咪爱国爱党咯，系咪啊？将由呢一个嘅几多啊？三年改到七年， 嗯、 因为佢五年啊嘛，三年改到七年，即刻话冇问题，即刻撤销个司法复核，契唔契弟嘅做人？ 唔系，其实唔同个嗰样嘢系咩咧？ 肉酸到咧，大佬真系你咁有钱都冇用噶啦，咁做人 系讲紧嗰个生意嗰个结构，田氏兄弟佢哋唔系太靠地去，佢哋个生意唔系太靠土地嘅。但系你讲紧大楼又好，即系恒基嗰两父嗰三仔爷都好，喂佢哋嗰个产业结构全部都系靠地，喂佢哋如果要靠地嘅话，就一定要官商勾结，咁所以佢哋一定系买政府怕噶。 唔系咁啊，大田都有炒下嘅， 系唔系大问题？ 佢都有做下地产， 佢主要收入唔喺嗰度噶嘛，讲紧。 唔系，同埋最重要嘅原因，反而咧就系两个都六十几、七十岁人啦。即系唔死一世，即系都已经过咗大半世啦。呢个时候，两个少爷仔都系会讲翻真说话嘅。喺呢个时候，佢唔系一个大嘅家族嘅生意啊嘛，唔系真系大孖所到咧，即系几间上市公司 hold 住喺度，即系Fortune 500嘅大富豪啊嘛，大佬。 嗯。 咁所以我觉得佢两个咧，今次就俾个 tips 大家就系咧，田北俊就话俾你听，如果六月九号你真系多有嘅时候咧，你仲有一万。喂，對我嚟講唔係強心針啊！喂，我哋呢個幾兩個月嚟啊，我 personally 啊都 ups and downs 啦。就究竟呢一個嘅修訂條例究竟過唔過得到啊？ 嗯， 喂，開頭睇睇阿細，如果有機會呢次反對啫，我唔係爭取咩啊？我唔係爭取習近平落台，我唔係爭取共產黨落台啊！大佬，我淨係唔要，本來冇，繼續冇得唔得啊？冇理由唔得嘅喎，咁多我政府出聲，咁多建制派。都射曬骨， 唔係啊！ 我仲反對唔到你。 去到呢一鋪咧，可能個玩法咧就唔係唔單止係撤回呢條例咁簡單啊，係直頭要消滅權我啊！個原因係咩啫？喂，你好話唔好聽，呢一單嘢係喂係唔係林鄭月娥或者李家超 propose 都好啦？你共產黨都要揾人制旗，先至有個下台階嘅。咁到時到後咪拍拍啊林鄭月娥膊頭，同你講：喂，你有子宮頸癌啊，快睇醫生啦！ 我覺得今次未必可以照抄喎。 我覺得佢真係要抑鬱啊，大佬！即係直劇講真啦，你林鄭怨我，你個民望玩到即係爛成咁，其實講真，俾你連任都冇用啦，一定連任唔到其實係，即係佢而家嗰個你佢而家形勢仲衰過老董啊！ 嗱，我覺得點解咁諗？即係我有少少唔同意就係咧，對一啲佢唔係政治人物出身嘅人嚟，佢係一個 AO 出身嘅人咧，嗰啲政務官咧，其實只係 care 咧，究竟我係咪真係做好呢份工嘅啫？是不是能够執行到呢楼上老细给我的旨意 这些真是落宾的轨迹。 我尝试去解释他的思路。即当然我们用正常一个 reasonable man 的想法呢，就喂大佬一早收了他啦，明知搞不定的话就告诉老细听，喂屌我執行不到啊，搞不定啊，你找个第二个来搞啦，你空回他的转头的时候你搞啦。即是当年曾荫权有些人的讲法就是说，大佬你不过即当年民主党 propose 的政改方案的话，我辞职啦这样。喂，咁都搞唔掂，即係完全原地踏步。但我覺得林鄭月娥唔係咁嘅性格嘅人。第一，你睇佢今次只係揾嗰三十幾個建制派去 make 呢個 compromise 先知。呢個人咧，唔單止係一個獨立嘅人，同埋收夠手就得㗎啦，亦都唔需要理民望嘅，佢唔 care 嘅。 我最近留意得佢好多次咧，佢个访问咧，我又唔觉得佢好 desperate 嘅，佢都唔系好介意你包仔点样孖佢嘅。我发唔知系我睇惯咗佢嘅样啊，或者睇惯咗佢发言咧，佢完全唔 care 嘅。嗱，搞掂咗36票，咁啊6月27号好似田北辰咁讲，咪照过咯。跟住我同阿爷交代到，你叫我唔做嘅咪唔做咯。我觉得佢系咁啊，即系 fulfill 咗个 contract。做完嗰五年，算咯，你咪揾个第二个咯咁样。我觉得佢唔 care， 佢 take 到当年呢一个 job 嘅时候，基本上呢个三杀位吓、啊，你俾多三倍人工，即系80,000年月薪都好，老实讲都冇人敢顶嘅位，佢都照肯。喂，呢个人女人话时话都有啲计嘅。即系都有啲口黑学嘅，有啲面皮厚嘅、嗯，有啲无耻咯。当然梗系 做佢老公先最恐怖啊！你谂翻转头， 你又唔使担心佢老公系咪你同学，又唔系你个 friend 咁，系咪？ 我唔系啊！我话如果你代入喺嗰个情景啊， 咪所以嗱，田北俊俾个 tips 俾大家，再讲一次啦。6月9号，你多人嘅，仲有20,000。 嗯 ，OK， 因为而家共产党好关心人数， 唔系共产党一定关心嘅，因为点解咧？你越多人嘅时候。你的 interaction 在哪里呢？就是外国政府。 嗯。 如果美国佬看到你的势，如果欧盟那些国家看到你的势，喂，香港人那么多反对，那我落多下啦，大佬。因为我都要保障我自己的国民来到香港的时候有没有事的、啊、大哥。是吗？所以呢，两样东西是 interaction。你少个，我现在当民政一条数是啦，你少个30万人。过啦。是咪？我硬去啦！如果用我头先嘅分析，林郑月娥根本唔 care 自己可唔可以连任，根本 care 唔 care 自己嘅脚痛嘅话，亦都唔 care 自己系咪卫生巾用完即掉嘅话，咁咪啱好咯？配合翻而家啲剧情啦，36个人搞掂咗佢，求其少收少补做嗰啲修订，6月27号过咗佢啦，系咪？我唔理得你，咁门口搞成点，照过噶啦。嗱，我覺得我最後尾喺第二次完之前咧，阿 Anthony 俾唔俾埋嗰個呼籲添啊，俾大家睇下，定係下一次翻咧？ 下一次翻咧， 好。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